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养生之道》，养生之道。本栏目由世卫联合健康管理集团特约播出。 传承民族文化，荟萃养生精髓，探寻健康真谛，共享快乐人生。每早与您相约《养生之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期的养生之道节目，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张正主任，张主任您好。 周杰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嗯，那今天呢，我们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呢继续来做一些回答啊。有一位57岁的王女士，她说呢，她曾经在医院呢给她确诊过是腰椎间盘突出。那么最初的时候呢，她只是一侧的腿疼啊，连着这个腰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她就双侧的腿和腰呢都疼了。然后到医院呢去检查，医生呢说她又是腰椎间盘膨出，他有些不太明白哈，说这个突出和膨出到底有什么区别，这是怎么回事？ 嗯，我先给大家讲说一下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症状啊， 嗯， 还有这个体征它都有哪些，再一个就是在腰椎间盘里面呢，它也有很多这个分型。首先呢，我们说这个腰痛，它是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最早也是最主要的这个症状。这个腰痛呢，它可以这个突然发生，也可以是这种缓慢的，哎，刚开始有那么一点点，可是到后边呢又逐步逐步的一点一点的这个在加重。腰痛的那种感觉呢，它有这种钝痛，还有一种就是那个绞丝一样的绞着这个痛。再有呢，有些人表现的是这个剧痛，还有一些人呢表现的是像那个针扎一样、针刺一样这个疼痛。 嗯， 大多数这个患者啊，他在这个腰痛的这个同时呢，他都会伴有这个下肢，就是我们腿部啊，放射性这个疼痛。有些人是感觉这个麻痛，有些人呢感觉是像那个抽了筋一样那种痛。疼痛呢，它是从这个臀部开始，沿着这个下肢往下，一直可以疼到什么这个部位。可以疼到我们这个脚趾头，就是当我们这个行走的时候，或者站到那儿，或者我们腹部啊，这个腹压增加的时候，比如说啊，有些人咳嗽，或者说打个喷嚏，或者你像有些男性，他大小便啊，他这个使劲儿，使了一下劲儿的时候，都会什么样呢？加重这个腰痛，这个痛呢，他哎。有些是这个一侧就在一边这个痛，有些呢只是像你刚才说这个女士刚开始是一侧，后来呢发展成这个两侧，哎，也可以是这个双侧这个下肢都会发生这个疼痛。你像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这个主要的这个体征啊，你像这个80%的这个患者呢，他这个腰椎呢他都有这个功能性这个侧弯，还有呢，你像腰椎呢，各个方向的这个活动功能受限，就是说，哎，我们想拧一下，我们想这个弯一下，它都必须这个细小伸微，就是说，哎，它不能像我们正常人那么自如嘛，啊， 嗯、 那个患这个椎旁呢压痛，就是说这个我们比如说椎间盘突出那一侧，我们去压的时候呢，他这个有这个手体症上，你拿指头压一下，他那就有哎疼痛感，并你压那一块的时候，他就会向这个下肢这个放射，哎，大家可以啊，当然可以做一下实验。如果你是个腰椎间盘突出，你那一侧，你这哪部位，你那一压，哎，你有时候就会发现蹭一下，有时候就给传到什么，传到腿上去了， 就放射性的疼痛、 啊。对，什么就是那个压迫的那个坐骨神经以后下去的啊。 嗯， 你像这个直腿抬，我们哎把腿伸直，往上这个抬高的时候，实验呢，这个称什么呢？称阳性，70%到80%这个患者呢，他这个膝腱反射或者说跟腱反射，哎， 异常，拇指背就是这个大脚趾啊，大拇指脚上这个大指头这个背伸力呢这个减弱，比如说我们像伸直，这个力量是感觉没劲儿的。再有呢，你从那个肌肉来说，像这个股四头肌和我们小腿这个三头肌这个肌肉能力呢，它也下降，就是没劲儿。这个或者肌肉萎缩，哎，小腿外侧或者脚背呢，它感觉也没有那么灵敏了。比如说痒一下呀，或者拿针扎一下呀，它不像我们正常人一下就能反射，它那个哎这种反射能力呢，它都是迟钝的。腰椎间盘突出症，它根据啊，就是我们说椎间盘它中间不是一个那个髓核嘛，突出的这个部位和方向不同，就说你像一侧突，还是上两侧突，还是整体往出突，这个不同，它可分为这个椎体型和椎管型两大类，以这个椎管型多见。髓核呢穿出这个，我们那个髓核就是你看那个椎骨体和椎骨体之间它有个垫子，那个垫子我们叫什么，椎间盘。那椎间盘它这个四周它像一个胶圈一样，我们把那在医学上叫纤维环，在这个纤维环中间呢，它是一像那个果冻一样，我们把这个叫那个髓核。它这个像这个你像这个椎管型的哦，它这个髓核呢穿出纤维环以后呢，像它向这个椎管这个方向突出，哎，我们把这叫椎管型，就是整体往后面这个突，这个慢慢的不是就压到这个椎管了吗？一这也可以形成椎管这个狭窄，然后又可分为这个后中央型和后外侧型两种，以后外侧型为常见，这个突出物啊。它压迫到这个神经根以后呢，它就引起这个充血呀、水肿啊、变性啊，这样呢，哎，就出现了这个腰痛、下肢放射痛等等这个相应这个症状。如果这个髓核沿着这个我们这个脊柱啊，这个纵轴方向，向上或向下突入这个相邻这个椎体内，哎，则为这个椎体型。这个就比较是少见了，当然危害性它也是比较小的。你像你刚才说这个患者，他是从这个一侧这个突出慢慢整体向这个中央型向整个向椎管这个突出，最后压迫到这个两侧，这样才有了他你说那个体重，哎，刚开始我是一侧痛，他是压迫了那一侧，那个是这个我们说这个侧突出，再有呢，就是刚才说，最后从中央整体这个突出以后，压迫到这个两侧，这样呢，最后哎，发展，两条腿，它都开始这个痛麻这种症状了。 另外呢，当时是叫突出，后来叫膨出了。 膨出，这个只是个形容词，你就想一个原来是从某一点上这一块给突出来了，这个是整体这个椎体啊，这个椎间盘啊，往压的给压扁了，给突出来了，就变形了，压迫的两侧都受压，就这个意思。 哦，那说到这个腰间盘啊突出这个事儿，腰椎间盘突出这个事儿，其实还不是一个特别罕见的病啊，好多人呢，尤其是上了点岁数都有哈，像这样的 比较多见，其实还 多见的， 还不是你说这个上岁数真的好发年龄， 好多年轻人也有， 不是什么年龄，30岁到四十几岁的人， 这个 人群多。哎，有时候你看我们，尤其现在这些小年轻，他坐办公室的，他老不动，某一天在家里侧弯一下腰，或者我稍微用了一下劲儿，哟，这个病就犯了。 对， 就那么简单， 一不对付得。 哎，我们老年人更多的是退行性的这个椎间盘这个膨出，这个比较多。 但是面对于这种腰椎间盘突出或者是膨出哈，有些人说能够做手术，有些人说呢尽量别做手术哈，要保守治疗。那在这方面你有些什么建议吗？ 手术大家不要一张口就是手术，这种话谁会说？你去到那个人家专门做手术这个外科，在人家眼里都是这个手术者，我都可以帮你解决。但是你想，我们人他是一个完整的，从他的这个皮肤组织、血管组织、神经组织，尤其我们这个骨关节，他那个筋还有这个软骨，它是一个很完整的这个组织。你这个手术，你把那个 这些在做的过程中，本来这些是有些还问题不大，你对的是那个椎间盘去做去了，可是你把这块组织也给破坏掉了。 嗯， 况且有些做了以后那个后遗症啊，就是因为这个神经血管是损伤嘛，还有这个肌腱组织这个损伤，它带来那种痛苦，这个是不确定的。就是说什么谁也不敢给你保证你做了以后那么理想。 嗯， 所以我一贯这个主张不要去这个手术，万不得已你说最后你不做就残了，就完全就瘫了，那你这会儿没办法，你再去到临床评价一下你这个体征，你该做那你再做去。 嗯， 一定是保守保守再保守。 对，其实您说的有道理啊，就是好多名人咱就不用说名了哈，很多都知道，其实他呢也不算年轻，50多岁了，原来在主持界也非常有名，但是他现在就是走路非常困难，我也曾经看见过他，实际上听说就是腰椎间盘突出，但是如果说要是做手术能够非常快的解决的话，其实他早就应该做手术，但是一直也没有，可能也是在保守治疗。 对对对对对、 啊、 保守其实还是有很多好方法的。 对， 我就关键我们得找对。 对，当然如果保守治疗的话，我们怎么去做哈？那如果大家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呢，我们现在有一个关于骨关节疾病的健康小册子啊。 对，也就是为了方便，不管是你是颈椎病、肩周炎，还是腰椎盘突出、 嗯， 还是膝关节疾病，还有一些咱们这个老年人这个骨质又疏松嘛，尤其这个一不小心啪哎骨折了， 嗯， 骨折了，你看我跟你说一个数字，80%人想自杀，这是大家不知道的。 嗯， 他就觉得这个生活质量远远的都没有了，而且活得很痛苦，都是这种心理。事实上你别是治的这种心理，是养的这种心理。骨关节疾病，哎，我这边在退，我这边补养，哎，我让你又进或者拉住你这个衰老这个退化这个步伐，照样也可以取得好的这个作用， 达到一个平衡啊。 对，我们因为知道的就是扎针膏药电烤按摩、嗯、有些人说我什么照顾都试了，罪也受够了，可就是不好。你想啊，你那个心子，我说这个不管是骨质也罢，还是软骨组织也罢，结构也罢，你不把这块这个营养物质给它上去，哎，把它充实起来，坚持起来，你做那些都是这个挠痒痒的，就是哎呦我这痛了，我摁一下，就是相当于那种反应一样， 对，就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哈。 对， 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这个关于骨关节疾病保护的这个健康小册子啊，也可以呢来早晨8:30之后拨打电话，我们呢因为数量有限，大家是先到先得啊。我们的免费索书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很多听众跟我说他的腰部钝痛、脚痛、剧痛、针刺样痛，在腰痛的同时，他的臀部一直到小腿、脚趾也麻痛，像抽筋一样的痛，有些人咳嗽一下、打个喷嚏，甚至大小便用力时都会加重腰痛。也有些听众反映他的膝关节疼痛、肿胀，走路不稳，上下楼梯或蹲下起身的时候很困难，膝关节有时既不能弯曲也不能伸直，早晨起来的时候感觉关节好像让胶水粘住一样，凡此种种让很多听众痛苦不堪。药没有少吃，贴膏药、针灸、按摩、电烤、打封闭针，很多方法都用过，可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痛苦不堪，严重地影响了他们的生活。在这里我要告诉大家，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大，中老年的各种骨病发病率会进一步增高，面对慢性骨病，除了控制症状，一定要从本质上解决问题。对于老年骨性疾病，我们的软骨组织降解代谢加强，表现为软骨纤维化、关节的裂隙形成、软骨囊变性、骨赘进一步形成，纤维软骨替代了透明软骨而发生硬化，同时我们的骨小梁被破坏，成骨细胞减少，破骨细胞增多，增强了我们老年骨病的进一步发生。要解除以上骨关节疾病的痛苦， 一方面需要降解吸收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需要补充鲨鱼软骨素、柠檬酸钙、氨基葡萄糖等八种骨关节营养的复合制剂，慢性骨病就会逐步得到控制，痛苦的症状也会随之而消失。面对慢性骨病，没有灵丹妙药，更有效的方法是科学的营养骨关节。 说到腰椎间盘突出啊，它不仅是老年人的专利哈，现在很多的中年人也有这个问题，确实使他们的这个工作啊、生活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生活质量呢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你说做手术吧，确实刚才你也提到也不提倡哈。那么具体到保守的这样的治疗和改善，你有些什么好的办法吗？ 咱们来个中西合璧啊，我就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不管是骨关节疾病，你还是骨质疏松，你还是骨性关节炎，我们在这个养骨的时候或者治疗这个骨病的时候，不要忘记补肾。你看这个在我们中医学里边啊，肾呢、啊、它载体为骨，就是在我们身体里边它表现的是为骨，主骨生髓，其华在发。你像肾脏，它这个主骨生髓这个生理功能呢，实际上它就是指这个肾中这个精气，它具有促进我们人体生长发育功能的这么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我们人体骨的这个生长发育，它有赖于谁啊？你看什么东西养骨呢？是它有赖于骨头里边那个骨髓的这个充盈，及其所提供的这个营养。那你像在这个《黄帝内经》这个《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里面就说，肾生骨髓；《素问》这个《六节脏象论》里面就说，其充在骨，也就是说，肾气这种营养物质呢，它这个精气充盈，才能这个充养这个骨髓。所以大家别这个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我们这个光想着补钙呀、啊、什么的，这都是这个当然现代医学这个观点。那不慎我们说在生活中养生，在养生中生活，我就给大家这次冬天嘛，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个山药栗子粥。这个粥有什么作用呢？你像山药里面它含有这个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它呢有利于这个脾胃消化吸收功能。脾胃为这个后天之本嘛。还有我们大家说那个板栗啊，就是那个栗子啊，它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坚持就是固化我们这个牙齿啊、骨髓啊，还有我们血管肌肉这个正常这个功用。它可以起到就这种食疗啊，可以预防我们这个骨质疏松、腰腿酸软、筋骨疼痛、乏力等，可以延缓我们人体这个衰老，是我们一个比较理想的这个补肾的一个食疗方子啊。你看这个方它是什么呢？就山药，大家可以用上个300克，熟栗子啊100克，大米呢40克，糯米呢60克，枸杞呢10克，红枣呢这个7枚，当然山药去皮，红枣这个洗净，栗子去皮，山药切成这个均匀大小这个块儿，哎，锅里放水以后，把这个大米和这个糯米淘洗干净以后，就是我们煮粥那个流程了嘛啊，放入这个山药和这个红枣，煮到40分钟的时候，放入这个栗子和这个枸杞，再煮10分钟就熟了。当然有血糖高的这些听众，那当然这容易升高血糖啊，大家那就先别这么去补了。 嗯， 这个方子大家可以在我们这个冬季养生五行五色里边，哎，这个在补肾这个章节里边，大家可以查得到。 对 啊， 因为时间有限啊，说得比较快，大家记不下来。但是这个小方子啊，还有很多啊，在冬季呢如何养生的一些食谱啊，另外一些运动的方法、情绪调节的一些方法、啊、等等，都在啊我们冬季养生五行五色的养生集当中。那如果大家想免费索取的话呢，大家8点半之后啊，赶快来拨打电话。咱们因为数量有限，也是先到先得啊。如果想免费索取，赶快拨打电话88864417，88864417。 对于这个腰椎间盘突出， 或者说你今天是这个膝关节炎，或者说你是这个肩周炎、颈椎病啊什么的，别想着在局部按按揉揉，局部那个按按揉揉呢，我们可以这个缓解症状。你看，你比如按摩，它是一种物理的方法嘛，针灸也是一种物理的方法嘛，我们不增加任何物质，它只能说在局部什么刺激你的神经，刺激你的血管，能促进局部这个血液循环，加强这个营养这个物质。按摩它也是这个道理，但是我们一定要从老了以后，它这个问题呢，它是退化，退化以后很多东西它这个跟不上了，比如说血液循环差。是因为你像营养物质到达的就差了，还有一个氧化的能力它也差了，整个功能在退化，我们怎么办？我们应该有补的这个思想。那你像我告诉大家一个方子，这个方子里面就有柠檬酸钙、维生素 D、 维生素 C、 胶原蛋白、大豆异黄酮、海参、氨基葡萄糖、盐酸盐、鲨鱼软骨素，还有这个 OPC 它就是这个葡萄籽提取物，其实它呢能够抗氧化，消除这个自由基，就是有这个抗炎止痛的这个作用。这个方子它里边有这个可以让这个软骨再生，你像尤其对一些膝关节炎的人来说，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抗炎，再有你像我说这个柠檬酸钙啊，它是我们普通这个钙的吸收率是多少，可以达到这个20倍，你这样就能增加我们所谓的这个骨密度了嘛。有些人虽然说你去去查这个钙你不缺钙，但不代表你的骨质很好，你照样不也骨折吗？不照样也那个出现这个局部这个骨柄这个变化吗？所以你像这个柠檬酸钙它就能强壮这个骨骼，减少这个包括我们这个血管内动脉硬化这个斑点。那加为什么说它是个方子呢？你像这个维生素D 和 C 它又能促进钙的吸收，因为我们今天拿组织来说团队配合，拿方子来说它是一个相互这个协同作用。这样的话你在疼痛的时候你用一点方法，不管是物理的方法还是其他方法，把症状止住，长期来说坚持上个一年两年，你要有条件我就觉得你这么养下去保健嘛。因为我们一方面一直在老去，另外我们就把我们老去这些因素有一种力量和它这个对抗，这就是我们养生这个这个力量所在嘛。 确实随着年龄的增长呢，骨质呢会流失，但是呢我们通过一些养生保健的方法呢是能够延缓骨质的这种衰老的哈。当然了，刚才张主任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养骨的方子也好，或者养骨的方式也好，如果大家没有听清楚没关系，您可以免费索取我们养骨健康手册啊，这个里边的说的都非常清楚的，大家可以在早晨8:30之后来免费索取，咱们依然是先到先得啊。好，我们的电话呢是8886-4417 8886-4417。另外为了答谢新老客户一年来的信任与支持哈，同时也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那么很多呢健康相关的一些产品将在元月份的特别开展优惠买赠礼包的这样的活动。由于这个优惠的服务幅度非常大，而且这个礼包呢也是有限的，所以咱们依然是先到先得。如果您想了解这方面的情况，赶快来拨打我们的电话8886-44178886-4417。 听众朋友们好，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自身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逐渐在衰退，神经反应减弱，肌肉组织萎缩，关节软骨及韧带老化，视觉、听觉功能等相继下降，退行性疾病如约而至，不论是我们的膝关节、腰椎、颈椎和肩关节出现的骨关节问题，核心的病变属于关节软骨发生了纤维化及骨赘的形成，降解软骨增生的纤维组织，同时通过补充鲨鱼软骨素重建软骨，补充海参，补充骨营养促进骨再生，补充大豆异黄酮促进骨质生成，防止骨质流失，补充柠檬酸钙容易吸收，促进新骨成长，补充维生素 D 促进骨质吸收，补充维生素 C 消炎止痛，